迎大家嚟到学人沙龙。星期五晚咧，我哋继续访问非凡人物。今日呢位嘉宾咧，由细到大都跳出框框。人哋咧学钢琴，佢就学二胡。余科咧唔跟人读法律，坚持理想读音乐。去到外国读书啦，人人攞住吉他 busking， 佢就拉二胡，仲拉到去白金汉宫。今日咧，我哋请嚟音乐人朱云篇，睇下佢有几破格。先介绍我拍档先啦，组织心理学家黄仲远阿 Mills，Hello 大家好， 同埋朱云篇喺度嘅咁样 ，Hello 大家好。 应该由边度开始讲起好咧？讲朱云篇嘅即系故事，因为咧我准备资料咧，发觉由细到大咧，原来大家都嗌你神童嘅， 通常都尴尬嘅，因为呢度 系啦，系咪已经开始害怕大家咁称呼你咧？ 一路都害怕噶，到廿几尾卅岁都叫神童噶喎。 呢个甚至系有人即系当你去到即系已经好多其他成就嘅时候咧，大家仲嗌翻你神童咧，会唔会觉得系可唔可以唔好讲翻以前嘅事情啊？即系其实我已经比童年嘅时候叻咗好多，成就咗好多嘢啦，咁样会唔会有呢种咁嘅感觉？ 心里边会讲咯，心里边会讲。神童个名好似细个会几开心嘅，哇，好似与众不同咁样。咁其实大咗，其实都系谂住普普通通咁样，自己做自己喜爱嘅嘢。 系咯，即系普普通通就去到白金汉宫拉二胡啊，咁然后攞金像奖啊等等嗰啲都得。我都明白嘅， 系啊。不过咧嗱细个嘅时候叫神童，当然就有少少开心啦，即系有少少与众不同啦。点解会大个啦？我嘅意思就系话，当然大个都叫你神童，系唔好神嗰个系尴尬咧，系个童好尴尬啊嘛， 尴尬 系咪？有冇影响到？即系以前叫得你太多神童，好似好显然。你头先话不如唔好啦，即系我想反而唔好咁 shine 或者咁咩？咁 shine 系发光嗰、那个系。有冇影響呢或者點解呢 其實好細個，我諗喺中學時候已經係好唔鍾意個名㗎喇。咁因為覺得比如俾人包上台㗎嘛，即係有一個名出咗嚟，或者係可能我過去可能好細個已經攞咗某啲獎嗰陣時候，就變咗我每做一件事就俾人放大呀，或者自己都有個包袱喺度，就我每一次演奏啊，我究竟食唔食得住嗰個名呢？咁啊，畢竟都攞個咩咩咩獎啊，或者點點點都好，咁每做一件事就會好有壓力咯。 但係做人物訪問咧，即係你都原諒我哋，係要放大你少少嘅。 好，繼續講，繼續神童啊！ 唔係，因為講嗱，我哋可以收下童子嘅，就咁嗌神都得嘅。係，睇下你嘅喜好啦。唔係，但係其實咁樣講係有原因啊嘛，因為其實好多時候嗱先。一步一步講，因為聽翻或者睇翻你好多嘅一啲訪問，就係話其實你細個點樣去學習二胡都係有好多故事，因為我哋通常睇好多天才人物啊、神童嘅故事啊，就係細個已經好多值得去講嘅故事啦。咁其中一個就係關於其實因為你屋企其實都係一個二胡世家啦，即係爸爸都係一個好出名嘅即係二胡嘅演奏家啦。咁但係你學習二胡又係一個幾神奇嘅故仔嚟喎。 幾神奇㗎，因為其實細細個其實我爸爸係唔想我拉二胡㗎。亦都唔肯去教我拉二胡。 有冇講過點解？ 係啦，點解呢？ 唔想我掂佢啲玩具。我係家徒四壁咁樣啦，我就兩邊牆一邊掛滿晒二胡。咁另一邊就掛滿晒啲 Hi-Fi 啊 ,CD 啊 ,Cassette 啊咁樣。咁即係細細個話幾歲你唔好掂啦。咁跟住佢返咗工嗰時候，咁當然係掂晒啦。因為都想㗎嘛。咁跟住掂完之後，有一日佢翻工，放工翻嚟做咗，咁就覺得哇，點解咁細個你又識撳嗰個部 CD 機，擺佢嗰啲 recording 內聽，跟住攞個二胡去模仿，又好似似模似樣喎，咁樣，咁就開始諗下會唔會教咯。 係，所以係讀翻書嘅。佢唔知道家徒四壁係點樣用嘅。 邊人得邊人先得 家徒四壁係掛滿二胡，原來呢邊係高級 Hi-Fi 㗎。唔係咁用嘅個字。咩但係真嘢就係你細個嘅時候咁冇㗎，咁你樂器都咁聽就識拉㗎啦，唔使學乜滯㗎。 即係佢見到嘅時候係咪你拉到有音樂定係你純粹玩嘅呢佢見到發現㗎下。 純粹玩咪拉到但係好唔好聽係另一件事啦。即係其實我阿媽都好包容㗎啦以前係。咁但係佢覺得我好有興趣做件事。咁跟住又好似揸個姿勢似模似樣，咁不如就開始教啦，就正式教啦，你唔好就亂拉啦。可能反而更加容易整壞呀。所以算啦算啦教你啦教你。 所以係爸爸教你拉二胡。 爸爸教我拉二胡。 呢一個係對於我来讲是另一个神奇的意思就是仔和爸爸呢即是恕我的 即係自己主觀印象啫。係，即係我爸爸好似好難去好好溝通嘅。 嗯， 即係盡量都避免溝通啦。咁而家仲要係做埋老師添。 啊， 然後佢仲要係一個即係咁專業嘅老師，咁佢對於自己個仔肯定有更多嘅要求、期望等等啦。其實呢一個學習過程係順利啊，定係還是係點嘅咧？ 順唔順利啊？通常父子嗰啲感情，我諗成個香港都係一個尷尬嘅存在嚟嘛。大家又唔係好講嘢，又唔會好表達自己對家人嘅掛念啊，或者係愛啊嗰啲，但係又會個心裏邊係唉都唉係我老豆嚟㗎啦，好愛佢啊咁。咁所以其實佢會好多嘢都會好緊張我，但又唔講出聲。咁佢教導其實嚴㗎喎。 嗯， 我諗比其他佢其他嘅學生都嚴。咁但我又覺得 OK 嘅，因為其實係都 train 到個大家都 train 到個性格係特別有耐心，因為通常最激心就係父子㗎啦嘛。 嗯， 咁一路學嚟嚟都叫做順利。但佢一開始教嗰陣時候，其實佢唔係教我想玩咩歌，佢教咩歌。 哦， 佢咧就係、是、咧，我想玩咩歌，咁你前面咧就要玩曬嗰九首至十首嘅練習曲 先俾你玩。 練習曲係全世界最悶最冇趣嘅一啲嘢嚟㗎嘛，但係一個 foundation 啊嘛。佢俾咗個 motivation 我去練曬嗰扎練習曲，先去玩我中意嗰首樂曲。咁所以都好多謝佢有呢個方法。 係係，嗰陣時係7歲開始學。 7歲開始學。 OK。 但我喺度諗咧，你真係從未抗拒過嗱，係咪咧？因為我頭先聽你嘅經歷咧，其實同一般你可能係音樂世家，尤其是父母有一個或甚至乎兩個都係音樂，而且佢有成就嘅話咧，其實都幾唔同。嘅一個相處嘅，不過我先想問你咧，就係、是、真係冇抗拒過嗱，即係你玩啦，跟住佢話：，啊，不如你玩啦，唔好搞啦，我教你啦。咁我就咁，佢教你嘅時候有冇抗拒啦？或者中途有冇好抗拒話我唔想拉中國或者二胡呢件事啦？ 我諗拉到某程度上，其實都一定會有抗拒嘅。even 我而家做緊個 job， 其實做做下有時都會，唉，做乜我做緊啲咁嘅嘢㗎？咁樣一定抗拒嘅。咁但係又會諗做完之後，其實我成個學音樂嗰個初心係乜嘢？我好鍾意入咗個音樂裏面，我亦都好鍾意上台去分享我嘅音樂。諗到呢度嗰陣時，其實幾抗拒都會一路拉落去，因為有時你會拉到樽頸位，點解連極嗰句嘢都練唔到嘅咧？咁樣有時就係好 frustrated， 又就會想抌低，完全唔想再理嗰個樂器啊！好似同一個樂器拍拖咁樣，唔想理佢啊！但又其實又愛住佢嘅，咁死死地氣，最尾都係翻轉頭揾佢喎。 係 係咁。 但係你有冇試過覺得咧？其實你爸爸當教緊你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好想你做到一啲嘢，佢好想做，或者你想你達到一啲嘢，係佢好想你達到，或者佢未達到。 哇！果然係心理學家嘅問題 啊！ 咁我諗多多少少大咗會知道咯。 你大咗會 係大咗會知道，其實佢可能對自己都會有一個 image 想做，跟住啊，會唔會個仔可以做到咧？咁但係嗰樣嘢未必係承繼衣缽嗰樣嘢喎。咁所以其實可能譬如我去到中學畢業報大學嗰陣時，佢未必想我報翻音樂噶。 嗯， 係啊，佢未必想我報翻音樂，佢想我做律師噶。 係因為驚你太過喺一方面，而且嗰個係音樂，所以驚你職業其他嘢問題。 都多多少少會擔心喺香港做音樂究竟揾唔揾到食啦。 係。 咁同埋係做律師，我又嗰陣時個成績都 OK， 咁亦都身邊亦都有好大扎嘅朋友，因為嗰陣時啱同女律師公會做嘅啫。悔過，咁所以你咁大件事，中學升大學，覺得係全人世間最大件事噶啦嗰陣時，就問曬所有個 friend 嘅意見，咁基本上嗰陣時所有 friend 都係嗰班即係學律師朋友啊咁樣，咁佢哋就會 suggest 話，梗係做律師啦，你睇我咁個款都讀到，你冇理由讀唔到啦咁。咁跟住我又係咁啊，咁所以就會報咗好多律師嘅法律學院啊，或者係去唔同嘅chamber。到做律師嗰陣時覺得好威㗎，上庭啊，同即係好似牡丹電視台咁樣嗰啲劇集咁樣，喂，攞花佬俾你，跟住坐喺佢隔離咁，就覺得好威咁樣。咁大威完之後，其實都喺度細心諗緊，如果我往後咁多年嘅工作有兩沓紙喺前面， 一沓字係 full of musical notes 音符嘅，另一沓字係 full of 法律條文或者 case 嘅。 好簡單。 咁自己每一日對住呢兩沓紙會揀邊沓紙咧？咁嗰陣時就都唔使諗好耐就知道係一定係。 所以你喺音樂裏面嘅快樂其實係喺演奏上得到快樂嘅， 演奏上同埋作曲上我都好快樂。 嗯，因為剛才講話，好似講咗話啊，佢學完二胡，跟住學咗好耐啊，又遇到挫折，但其實唔係噶。嗰段時間咧，我睇翻佢嘅即係資料咧， 係攞緊獎啊！ 佢十一歲已經攞曬三個深燥組係嘛，二胡啦， 二胡高 板胡，板胡係嘛，三樣樂器嘅深燥組同時攞冠軍， 係啦， 十一歲嘅時候，其實嗰個幾年間啫嘛。首先點樣可以學三個樂器，然後三個都係深燥組去攞冠軍咧？ 唔知喎、啊。 除咗以神童去解釋之外，嗱喺一個電視面前俾你解釋一下，除咗以神童去講之外，點樣解釋呢件事咧？ 嗰陣時我冇當係一個比賽，我就係亦都好細個，我就覺得哇，每一次比賽就會見到唔同嘅人去拉同一首歌，我就覺得好有趣。咁我亦都好想分享，因為我好中意分享我學到嘅嘢俾我。以前係兩三歲嗰陣時咧，我係已經背曬好多首唐詩嘅，跟住每次阿媽出街買餸帶住我嗰陣時咧，我就一出門口就飛奔咗去我個村，我嗰陣時住大圍村，村口咧就一班公公婆婆坐曬喺度。我就會衝咗去過去，嗱，我今日學到邊首唐詩，等我背俾你聽啦。係啦，跟住咧啲公公婆婆傾住偈都逼住停啊，好聽你吟詩咁樣啦。係一個咁嘅，即係以前係一個咁嘅性格嚟嘅。所以我好中意分享音樂啊，分享我學到嘅嘢俾大家聽咁樣。 所以你都係有表演慾 嘅 喎。 有嘅有嘅，係平時唔喺個台就會嗌啲，咁但係喺個台嗰陣時候就突然間轉咗個性格。 係，但係攞獎唔係你喺音樂呢個領域裏面最開心，反而係演奏同作曲。 其實真係唔係，嗰陣時係好開心，係演奏同埋去嗰個位，即、就、係、是、去嗰個台度同唔同 musician 去交流。所以十一歲我亦都去咗英國，代表香港去英國，參加嗰個國際音樂比賽啦，係最開心嘅時候，因為去咗英國嘅叫做寧國嶺啦嗰個鎮。咁我見到唔同地方嘅文化音樂啊，嗰陣時我喺後面更衣室啊。跟住攞個二胡出嚟試下音，試人出嚟又拉，跟住突然間有個Irish 嗰啲 accordion 啦，就攞嗰啲樂器出嚟又喺度夾，嗰陣時我哋夾 shadows， 咁一齊夾，跟住夾完成首，原來仲係一個嗰、那個更衣室裏面咁，好正嘅呢、這個好隨心嘅一個音樂 jamming 係。 所以咧聽朱仁編分享佢童年嘅故事，我終於明白點解佢唔中意人哋話佢係音樂神童。因為除咗音樂之外咧，其他領域方面佢都好似幾神童。翻嚟再講下其他嘅故仔。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学人沙龙，我哋继续咧有朱云编喺度咧，同我哋讲下你嘅音乐成长之路啦。咁我尽量唔用神童呢个称呼，但系刚才就听咗好多好神嘅事情嘅，系啦，即系包括你嘅记忆力啦，包括你嗰种即系中意音乐嘅嗰种即系热心啦、热诚啦。咁但系投入音乐事业，除咗系即系好笼统咁讲中意音乐，但系本身仲有咩推動力令到你喺裏面即係專注連法律都唔想讀啦，就讀音樂啦咁樣。 唔憤氣咯，係啊！我其實細個我拉二胡嗰陣時候，會對住一首歌可能拉咗十幾個鐘。咁除咗因為好中意之外，就係、是、爸爸講過一句就話：，喂，依首歌冇拉十級嘅喎，你學咗三四年嘅，你冇可能拉到。冇可能拉到啊！嗱，咁我就慢咁练，就练好咗呢首歌。咁嗰首歌我都攞咗去英国度比赛，都系赢咗奖。咁大咗亦都系啦，就系、是、觉得啲人成日都讲话，你啊读音乐咧，一定系你读唔到书先读音乐啦，读唔到书啊嗱，咁啦就读俾你睇。咁但系最尾真系系因为兴趣真系音乐嗰边，我都唔会觉得我自己一个法律人啦。咁所以就覺得係即係音樂人嗰個 identity 對我自己覺得比較濃厚少少，咁所以就揀咗音樂呢條路。 但係咧，你有冇發覺自己係幾時有呢一種不忿㗎？即係嗱，你而家假設我盡量回憶，盡量要回憶歪帶咁樣咧，你有冇歪到係幾時你係記得自己有一個好不忿嘅情況？ 呢個心理學家開始問原生家庭啦嘛。 我諗好細個已經有啦，即係不過我諗男仔都係反叛㗎啦，即係你話唔俾做嗰樣嘢，咁就啊，不如試下做啦。 我唔係㗎。 哦，你唔係 我人反叛嘅 神童， 我個人反叛，但係唔喺屋企。 唔係只有 神童嚟 你一話我唔得啊，我真係唔得噶。唔係個個都係咁噶， 係 啊， 係 你以為只係咁嘅啫。 我諗好細個都有嘅。 唔係因為你講真咧，以前細個，如果阿爸叫話喺家徒四壁嘅情況底下咧，唔好玩二胡，唔好搞我啲 HiFi， 我覺得呢件事係好慎重， 嗯， 好嚴重， 係。 我是不會敢掂，我怎樣頑皮都不會敢掂。但你是會 試 這個同個不忿呢是有啲關聯，所以我想問一下點解會 即係咪有啲反叛啊？聽落去似你有冇反叛嘅？ 我有反叛，我有反叛㗎。 算幾反叛？ 我諗小事反叛啦。我譬如佢話唔俾我睇電視，佢會用買一把大嘅鎖去扣住嗰個三腳插啦。咁但係喺佢翻工嗰陣時候，我又唔知點解又可以 努力開 開到佢個三腳插咧。看完之後咧，係要拍翻埋個鎖翻，係啦。如果唔係，好快俾人發現。即係呢啲咁嘅小聰明、小反叛咁樣有咯。 咁你而家回想咧，其實你發覺即係究竟爸爸係知你種嘢，即係明知你係咁嘅性格噶啦，所以咧就用一個最準確嘅方法，就係激將法，就令到佢可以指導到你咁做，定係還是都唔係嘅，都係即係隨機嘅啫，即、就、係、是、一個咁樣嘅成 長。唔參透呢樣嘢，我覺得我嗰啲小聰明，佢嗰啲大智慧。 哦， 可能佢係真係用呢個方法去教到孩子。 因為好錫爸爸，好尊重爸爸咁。 係啊，同埋我都係覺得爸爸係有用嘅，好知道。即係嗰下咧，你想呢首曲彈咧，就不如彈你呢九首。我覺得真係好切合佢個性格。 係咯、嗯。 不過咧，再要試下你其他嘢咧，我哋就要透過即係二揀一嘅信封呢個環節有個。我有四个信封，就是 ABCD。咁呢你就揀其中一个。当中都有啲两个选择俾你揀嘅，或者其他唔同问题啦。咁你先揀咗我就话俾你知啦。 好，我揀 C。 好，揀 C 嘅。 虽然话係揀嘅啫，但係呢问下问下呢可能会 問。我都系问嗰样嘢。 四张卡一样。 好啊 ,ok。好。咁呢个呢就係、是、中乐同埋西乐。系、 嗯、 啦，咁啊，咁喺呢一样嘢咧，我就唔特别问你中意中乐啊，定系西乐啊咁嗰只。其实你而家有做配乐啦，大家都知道你攞个奖啦，咁里边肯定系唔止中乐或者西乐啦。 嗯嗯， 你点睇呢两样嘢 ？Brand in 呢回事，或者人哋点睇佢高同埋低？ 高同埋低？ 系啊，点睇呢样嘢 ？Brand in 啦，系啦，同埋点睇人哋觉得啊？ 嗯， 系。边样高，边样低，以你睇法。 明白。我由细到大，我都唔相信所有嘢都系二元制。 嗯。 所以其实我由细到大都唔系好中意中乐西乐分得咁 开， 咁开嘅。同埋我成日表演啲人话，诶、哎，中西合璧啊，好犀利，好犀利。其实香港由开埠到而家都系中西合璧嚟嘅、嗯，所以我冇觉得呢样嘢系一件特别嘅事，或者需要选择嘅事、嗯。我就觉得音乐真系布国界，佢真系感动人嘅话，觉得好听。治到你的心的话就是一个好的音乐。那无论是中乐还是西乐，其实世界上还有印度音乐啊、Bohemia 啊、Tango， 很多很多不同的风格啊、Jazz 啊那些 style。那所以我没有很刻意话，那除非我开个 concert 是一个 theme 的，就是二胡，那怎样去玩回传统的音乐出来。咁我成場嘅音樂會，我就會揀曬唔同地方最傳統嘅音樂，去用二胡走翻。但如果係一個我個人嘅演奏會嘅話，我就會好睇我想俾啲 message。咁我有個演奏會係關於 emo 嘅，因為我近排好 emo， 係我有個真係有個 emo show。咁但係最尾個名唔係叫 emo 咯，叫 solitude， 好高級啦。 係 咁就 孤寂， 係孤寂咁樣啦。咁跟住我入邊所有玩嘅樂曲咧，都係。我想表達的 message， 我想表達嗰個 vibe 嗰個感覺，只不過我用呢個媒介，以每一個媒介去表達俾大家聽。 係係，但係嗱講就話中西合璧啫，咁、但係嗱用語言講，可能即係觀眾就容易明白，即係咁都係有語言嘅差異噶嘛。 係嘅， 嗱音樂上都係噶，音樂個系統上真係差異噶嘛，寫譜嘅方式啊，點樣記錄嘅嗰一個差異中間嘅調和，其實就係一個翻譯。 嗯， 可唔可以咁理解咧？ 可以可以，同埋你用幾多中樂或者西樂嘅平衡點好重要咯。 係啊， 亦都唔想係為加而加，即係個配樂裏面想要中樂嘅，所以就加個鎖立落去就叫做中樂啦。 係 唔係咁嘅？如果要融埋一齊，要多好多 選擇或者 balance、嗯、其實每作一粒音作曲的話都是一個選擇，咁加幾多少程度的中樂先叫做啱啱好呢，同埋點樣去融匯到嗰個傳統嗰個技法落、嗯、去嗰個西樂嗰個 core 個音樂裏面，先叫做係一個唔係刻意推情緒但又啱啱好嘅模式。呢、嗯、個係真係要試好多轉先。 但你怕唔怕人哋對你有個印象？嗯，即係你我揾得專人編，嗯，我冇理由嗰個配樂裏面嗯，係冇二胡嘅。 哦，十分之怕啦，十分之怕啦。因為我喺我之前，譬如我做香港嘅電影之前，都做咗其他地方嘅配樂。咁我第一套嘅配樂係2017年嘅，叫《悟空傳》。嗯。咁做完《悟空傳》咧，中樂啦、西樂啦，加埋對 rock 嘅 band 啦，好大棚人將孫悟空打翻上個天庭度。我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哪吒啊，所有嗰啲全部都係啲好大型啊，炸到就耳聾曬嗰啲片揾我。嗯。咁我就祈禱啦，哇！可唔可以唔好再古裝啊？可唔可以就唔好再咁大嘅嘢？ 同埋可唔可以唔好再炸個陣啊？ 誒、欸，收到一套電影叫做《古東獨中局》哦，民國時期啦。嗯，跟住再祈禱，再現代多少少都唔得啊？咁樣。嗯，咁跟住翻到香港開始做香港嘅電影，我嘅第一套就係叫《白日之下》。咁啊，完全 fit 曬我想要嗰種感覺啦。誒、嗯，同、埋我可以打破咗，你唔好淨係因為關中樂，你先揾我啦。嗯嗯。點知第二套係破地獄，跟住就有關。但係開心嘅，即係我一來唔想啲人 stereotype 咗我、嗯，二來破地獄嘅真係用咗我兩個 career 嘅識嘅嘢，即係二胡同埋配樂用埋一齊，咁就真係做得比較得心應手嘅。 咁我哋好快，嗯，一於俾你 抽一個， 再揀多個。 OK， 我揀 A。 好 ，A。咁 A 咧揀出嚟嗰兩個字咧就係、是、啊，就係、是、呢、這個。嗯、就是电影的主题曲定是电影的配乐？ 电影配乐 是啦。 诶，答得好快喎、啊，今次 好快今次。 啊，点解咧？点解咧？ 点解啊？电影配乐，我喜意佢系慢慢地去煲你个情绪出嚟， 系 要有耐心少少嘅。但系当个情绪去到最高位嗰阵时候，那个享受是好升華到整件事，唔知點解釋添。主題曲嘅話，我都好中意，但係平時我覺得好爽啊，四分鐘之內要有個 chorus， 有 climax， 跟住跌翻落去，情緒起伏比較大嘅，我都中意嘅。但係配樂係成件事可能要兩個鐘，你先會有嗰個情緒出到嚟，係要有鋪墊，你最尾先識到喊。跟住，譬如講笑話嘅話，你唔係講個笑話，講個 get 人哋笑，係一個幽默，係成場落嚟、嗯，你會會心微笑嗰種。我係中意呢啲嘅。係， 嗱，我哋一般觀眾未必完全好理解嗰個電影配樂個程序啊。 嗯， 即係因為我哋就以為啊，咁咪拍好曬咯，咁樣先有咯。但係其實好多時個工作都唔係咁樣開始，不如簡單都講下點樣去做。 電影配樂佢即係即係正如係你播一套電影裏邊入邊嘅所有嘅音樂啦。咁我通常係。真係拍完之後，有個導演有個 first cut 出咗嚟嗰陣時候，我就望住畫面去配翻個音樂落去。但有好多時候都唔係咁樣，好似破地獄咁樣，或者哪吒嗰陣時候都係嘅。喺剪緊之前，甚至係拍之前，導演都需要有啲音樂喺度。喺佢拍緊嗰陣時候就已經需要播緊，for 啲演員入情緒啊。甚至佢寫緊劇本嗰陣時候都想有啲音樂喺度伴住，去入個情緒。 Moodboard 咁樣。 Moodboard 咁樣啦。咁跟住，但係因為配樂嗰個功效，除咗話是要 magnify 去放大你畫面所講的那種情緒之外呢，還有一個功效，就是說你畫面沒有講的故事，其實是個配樂是講出來的。 哦，是啊，因為這個我覺得挺想問的有趣。它本身的名字就已經是配樂，其實大部分如果就這樣聽的話，它其實是一個附屬品，是配合個電影要什麼，你 fit 什麼給它。但其實你覺得配樂是不是有創作的呢？嗱，當然首歌是或者個音樂本身是有創作，會不會是創似你剛才所講話？其實那套戲未去到，或者我仲有想推一推，我可唔可以用音樂嚟哋創出嚟，令到人哋嗰個情緒再放大或者點樣？呢、這個係咪配樂嘅原意，或者你係咪會咁做？ 我覺得呢個係配樂裏面好多個功效之中嘅其中一個。其實我成日都覺得電影音樂啦，我就冇咁配樂，因為配樂係一個翻譯翻出嚟嘅叫配樂，英文係 film scoring 或者 film music 咁樣。佢係好可以好自成一角嘅。佢自成一角到其實你聽翻嗰個音樂嘅話，你會入翻個電影世界。那個電影世界未必一定係嗰個電影 本身嘛，係嗰個世界。假如你入咗 Harry Potter，你會想像咗哈利波特裏面好多唔係喺個 screen 出現嘅故事情節啊。如果影緊呢個 Harry Potter 嗰陣時，咁 Hermione 做緊乜咧？咁即係你會幻想好多唔同嘅嘢。音樂可以講緊一個故仔，係好脱離嗰套電影，但係喺個世界裏面出現緊。即係譬如話。我而家有個 screen 有個鏡頭去影視你兩個，你兩個要目無表情，我 zoom in 緊你哋嘅畫面。如果我係配一啲好悲傷嘅音樂，我作為觀眾，我會好諗起你嘅過去，你究竟經歷咗啲乜嘢，你哋先會有呢個目無表情嘅樣啊，咁慘啊咁樣咯。同一個畫面，目無表情 zoom in 緊，我配一個好驚嚇、好恐怖嘅音樂，我會諗緊你未來。你下一秒你会变咗啲乜嘢，系咪变咗只怪兽系吓翻我转头？我会咁谂咯。 所以音乐，所以音乐喺度系有蒙太奇嘅效果嘅。 系有少少。 系咪？即系视觉以外嘅蒙太奇。 系啦。 配合住呢一个嘅并置，就产生某一种嘅情绪。 嗯，冇错， 可以咁讲。咁所以关于配乐咧，我哋仲有好多问题要问主人编嘅。系包括点样去做啦，点样去喺里面担当个创作嘅角色啦，等等啦。翻到嚟即管问下主人编，究竟配乐对于佢嚟讲系一个乜嘢嘅创作过程？翻到第三節嘅學人沙龍，我哋繼續有音樂人朱雲編咧，同我哋講下音樂啦，同埋剛才講到配樂嚇嘅一啲故事同埋諗法啦。咁但係呢個時候咧，帶咗一個你嘅叫做係咩出生入死嘅夥伴嚟同我哋分享喎。 係啊，呢個就係二胡啦，呢個就係 呢個二胡有咩古跡？跟咗你幾多年啊？ 十幾年嘅，十幾年。 係一個咩嘅？機緣巧合之下，即係遇上呢一個。 我去揀二胡，覺得佢啱我嗰把聲，咁就揀咗。 即係你嘅先拉嘅時候，你中意佢把聲，你 係啊係啊 ，feel 到佢把聲好似好切合我想講嘅嘢，咁就都係說故事。我覺得係音樂器都係佢自己有佢自己嘅故仔。 係係。對唔住，我哋咧作為一個唔係音樂人咧，我哋唔係好聽得明。 係 即係究竟佢。怎樣符合你把心聲呢？即係嗰個係即係可唔可以用日常語言講得清楚嘅呢？ 首先佢嚿木呢係南方木啦，係紫檀嚟嘅，一個紫檀金星紫檀木。咁跟住佢把聲就會係温柔啲。咁我諗我都唔係一個粗礦嘅人啦。咁所以我覺得咦呢、這個聲係，因為有啲粗礦啲嘅木嘅，即係黑木啊、紅木呢，拉北方嗰啲音樂，即係譬如話京劇啊嗰啲。啲咁粗礦咗少少嘅話咧，可能用黑木啊，甚至京鼓啦 ，of course 京鼓係拉係會啱啲咯。但我係玩係依啲嘅話咧，我就會中意係用呢個紫檀木拉， 温柔啲， 温柔啲， 温柔啲。 所以一定都真係哇，唔單止唔同木喎。其實如果就咁南方木，好似你頭先咁講。有一排喺度，有一排嘅二胡喺度。其實拉每一個佢可能個製造啦、用木部分啦、各樣嘢啦，都有影響嗰個聲。你頭先所講過話，嗰把聲好似我，即係我喺度諗緊，佢係唔同嘅人嚟嘅。跟住我揀下邊一個人咧，其實你唱嗰把聲咧啱我呢套戲，或者啱我自己咁樣，我中意嘅。其實係咪似一個咁樣嘅？ 似，因為我覺得造琴都係一個藝術嚟嘅。即係就算你好出名嘅大師，我從來做琴，即係買一個琴咧，我係唔會訂做嘅。訂一個最出名嘅大師都好，因為佢每一把琴都係有少少唔同嘅聲音，我一定係會試過先嘅。而佢每一個工序都係一個藝術，佢決定幾長支木，長一公分，即係一厘米嘅話，其實已經係唔同咗。咁所以一定係揀過先，咁跟住係你拉上手嗰陣時 match 咯。解釋唔到嘅，點樣 match 唔得嘅？你同你女朋友或者老婆嘅，你唔知嘅就係 match 咯。佢全部都唔識曬嘅 match 嘅，或者知道 有冇咁講？ 定係有啲以為 match 翻到嚟之後唔係好 match？ 通常會係啦。 我講二胡， 係我講二胡啫。 咁所以我即係我識嗰啲吉他手朋友咧，佢真係好多買好多吉他咁樣。咁但係你咧，你係 一支二胡走天下，一定系还是都唔系嘅，都有买其他嘅。 都会买好多把二胡，但最尾都系用死一把二胡。 咁、会唔会系都过咗个阶段啊？即系话啊，要买好多，因为你都好似真系揾到一个好好适合你咁。 你仲系讲二胡嘛？ 系都系 ，OK， 暂时都系， 除非你想讲其他嘢。 二胡系啊， 系 喂嗱，因為你頭先所講啦，唔同嘅二胡可能拉唔同嘅音樂係會啱啦。咁、其實你買嗰個二胡嘅時候係可能啊，我將會有一個演奏啦。咁係呢一啲歌曲嘅，咁我諗住拉個二胡啦。咁你都係真係會用咗佢咧，但係最後橫掂都係温柔音樂啦，我都係用翻呢、這個。即係你買二胡同埋選二胡用邊個嘅時候，你係會？ 都會有咁樣諗，即係你買嗰陣時，同埋你到真係用嗰陣時，其實個反差都可以好大嘅。最尾都係，都係依個上手，即係融會貫通到啊！如果用依樂器嘅話，咁但係當然啦，譬如拉啲好特色嘅嘢，即係譬如拉廣東音樂，咁我一定要買一把高胡去拉，即係你二胡拉都得，但係依個鵝馬搖鈴啦，廣東音樂都得嘅，都 match 個 style 嘅，但係高胡拉就會再原汁原味啲。咁嗰陣時我就會選翻高胡。 我想問一個咧，你除咗彈間，我哋都想再傾配樂嘅其他嘢咧，就係、是、你冇諗過係二胡流行曲嗱、我唔講再話咩中西合璧啊乜乜點嘅情況，有冇諗過咁嘅咧？又或者你因為你想做配樂嘅時候，你一定會用唔同嘅樂器音樂嘅風格嚟到做嗰種感覺出嚟噶嘛？你其實有冇諗過二胡？參與或者你嘅中樂或者其他嘅參與流行曲嘅咧， 有其實一路都做緊，即係我2018年嗰陣時候，我上咗周慧敏小姐同埋阿軒仔紅館個 concert， 都係拉佢哋嘅佢哋嘅樂曲啦、作品啦，咁啊喺軒仔嗰陣時候拉到井啦，咁跟住 over the years 都玩咗好多唔同嘅歌手嘅樂曲啊，黃遠之啊，所以都有嘅，即係用二胡擺落去流行曲裏面都成日有，同埋我音樂會咧，我拉好多流行曲 嘅。係係，同埋呢個我估喺千年之後都特別明顯嘅，即係喺香港嘅粵語流行曲樂壇裏面嗰種即係中樂嘅融入嗰樣嘢，都係大家專登攞出嚟，好似要做一個融合添。咁其實係一個幾，我諗都係嗰、那個一個叫做潮流裏面啦，即係當個潮流唔係負面啦，即係意思係一個方向裏面，即係都係好自然咁融入。但我反而係剛才觀察一樣嘢咧，阿 Music 發唔發覺咧，佢有個二胡喺手嘅時候咧，佢講笑嘅嘢，即係咧，你係真係好係音樂去表達自己嘅。一個人，可唔可以咁樣講啊？ 會唔使你任何態度，唔使驚得罪人，跟住直近用音樂嘅話，就真係會說話咯。 但係你其實唔係一個唔健談嘅人嚟喎。你係好能夠傾到偈，同埋你嘅說話能力係幾高嘅。我意思即係幾清楚解釋到一啲好抽象嘅嘢嚟嘅。我話咁講嗱，你平時喺咩時候唔使工作嘅時候？是会玩音乐，而几时你会是讲嘢多音乐先摆埋一边嘅。 唔开心嘅时候会玩音乐囉。唔开心嘅时候就会乱玩音乐。亂拉啲旋律出嚟， 即係你頭先話自己 emo 啲嗰段時間， 係啦係啦，就亂拉啲 melody， 但係通常嗰陣時先會作到啲好好聽嘅 melody， 因為唔係為作而作嘅音樂啊嘛。咁跟住作下嗰陣時就 emo 下嗰陣時就，唔係喎，呢首音樂 OK 喎，咁就記低啦，跟住就變咗 job 噶啦，係啦，但係就係幾開心咧，就會跟住就會治愈翻自己，除咗因為音樂治愈自己之外，就覺得咦，其實寫一首我自己都幾中意音樂啊。咁就會開心翻。 但你會唔會同人哋傾音樂，或者係我表達你呢個音樂，跟住講我嗰個心情咁嗰啲同人傾？ 未必係傾呢一樣嘢。音樂拎活情緒一定會傾嘅。咁但係會分享好多。喂，我覺得啊，Stravinsky 嗰首點點點點啊，話佢嗰陣時 Firebird 啊一出嚟嗰陣時係俾人聽嘅喎，而家經典嚟，即係會傾呢啲唔同嘅音樂嘅嘢咯。 二胡係咪就算你去英國讀書嘅時候，都係一路都係跟住你？因為你去英國讀書嘅時候，其實係讀西方音樂噶嘛。咁但係當時你同二胡嗰、那個。關係係啦，跟住你幾十年係啦，嗰段時間嘅關係係點？ 每到新年我就好多 job 啦，跟住啲人就好中意請我去唔同嘅春晚、 中秋應該都有啲嘅， 中秋都有啲嘅，咁去表演，咁所以我表演為主，咁跟住有時我中意係去 busking 啦， 嗰時香港都未興北京， 係 啊，喺英國嗰陣時好浪漫嘅，喺泰晤士河河畔，差唔多日落嗰陣時，個 Big Bang 啱啱盪完佢嗰個 bell， 跟住就喺前面就玩一首。 嗰陣時都仲未整係嘛？ 未 整未啊？ 維修 維修啊？ 維修 維修好耐啊！ 未係好耐之前，暴露年齡。但係嗰陣時就好覺得好舒服咯，即係我唔理有幾多人聽，咁跟住就係喺一個涼風吹緊嗰陣時，喺個河邊度拉，好中意噶。Waterloo Bridge 啊， 系 真系橋底拉二胡啊， 系系嗰阵时玩咩歌？ 嗰阵时乜都玩，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即系比较情歌啊，或者饮啲好中乐嘅嘢 ，Fly of the Bumblebee 我都玩啊，即系嗰啲好 flash， 跟住细啲音， 咁我感觉好有型喎呢一个人， 拉完呢个又好好玩，因为啲观众会好好奇，哇呢个乐器可以拉到 Fly of the Bumblebee 咁样， 佢哋系其实都认识二胡啊，定系还是系真系对于佢哋讲一个好 exotic 嘅嘢啊？ 认识噶，即系好似我同即系表演俾 Prince William 嗰阵时，咁佢哋都会问啦，呢个咩嚟噶？二胡话几多条线啊？好似一条定两条？我同佢讲两条啊，你掂下嗰啲啦。咁跟住佢会系好好奇，知道系咦点样出声啊？咁样佢 咁你讲开又讲啦，即系刚才讲即系去应该系白金汉宫表演啦，系咪啊？嗰次系因缘际会，一件咩嘅事情？ 嗰次系阿主席国事访问啊，咁啊中英2015年。咁跟住佢哋需要一個橋梁，咁我嗰陣時讀緊電影配樂，亦都攞咗個獎學金，咁佢哋就覺得我係好代表咗英國讀緊書嘅一個學生電影配樂嘅，咁同埋我又拉二胡，咁所以係比較即係東方味重啲。 嗯，咁嗰次嗱，我好有興趣想知咧，係你點樣準備同埋點樣？迎接呢件事我先讲一样先就算你应该都唔会噶啦，你唔会觉得系小件事噶嘛，系咪？ 唔少， 系咪好大件事啦？我想知咧，当你知道要做呢件事嘅时候咧，你点样去准备自己嘅工作啦，准备自己嘅心情啦，而去到嘅时候，你嘅心情又如何呢？因为嗰个又唔单单系一个纯演奏㗎嘛。系咪即系唔系话一班观众因为你所以我买飞嚟睇咁样㗎嘛。你当嘅时候系心情如何同埋我点样控制之前同埋中间咁样。 嗰陣时嘅心情系又兴奋又唔相信啦。咁但系最紧张系点样揀歌，因为 back and forth 咗好多转。咁所以一开始諗住二胡啦，两首歌，一首中一首英啦，好 typical 啦。咁英嗰首嗰陣時係最出名係 James Bond Skyfall Spectre 嗰個 moment 啦，咁出面其實佢哋嚟嗰陣時出面都擺咗個 Austin Martin 嗰架車，James Bond 嗰架車喺度，全部 producer 演員啊，Daniel Craig 啊喺曬度咁樣，咁我就話不如玩嗰首 Skyfall 啦 ，Adele 嗰首。咁跟住大家都好興奮，哇！二胡玩到 Skyfall 好喎、啊，臨去到 event 前嗰一兩日，即刻 call 停，凌晨打俾我，喂唔得，千祈唔好玩呢首。個 lyrics 第一句係咩 ？This is the end。咁即刻就 ban。 跟住又誤會啦，大家即係錯誤地詮釋個歌詞啦。 冇錯啦，冇錯啦。咁跟住最尾就轉咗另一首就係、是、Romeo and Juliet。 係。 咁但我冇提佢話最尾其實幾慘下 嘅。後現代激情片 啊！Anyway 唔好提啦， 得翻兩日啫喎。 後現代激情片咁就玩咗呢首英國嘅音樂咁樣。 所以喺揀曲嘅時候係其中一個令到你好複雜嘅一個情況。你當其時有冇緊張感覺？真係演奏嘅時候？ 又冇喎，反而佢哋幾個領導人嚟嗰陣時，俾啲保安 check 到我啲緊張。我過咗好多重保安啦，咁好正常啦。咁跟住 check 埋我個二胡盒啊，我樂器啊嗰啲，即係因為好近，我唔 not even 同我喺個台度表演俾佢哋睇喎。佢哋係行到埋嚟，為一個揭幕嘅一樣嘢，跟住我喺兜口兜面喺佢哋面前拉完之後就握手啊傾偈咁樣。 其實都好超現實下嗰個。 好超現實啊！ 係咯，即係從你知道呢件事到準備到真係可以見到。 係啊，冇咁同咁近啊，係近得好緊要啊。 係 咁樣好超現實。 但係呢樣嘢會唔會令到你即係有咩興奮得過？即係見到另外同表演咧，我估翻嚟咧再問朱仁編，究竟喺佢音樂世界裏邊個成長故事裏邊，仲有冇啲興奮嘅時刻？ 翻到嚟今晚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啦，咁啊繼續同音樂人朱雲編傾偈啦。咁剛才講咗好多你人生裏面一啲破格嘅時刻啦，即係係咪明明係已經喺個法庭度，即係叫做幫緊手啦，咁啊去到音樂啦，然後跟住喺即係泰晤士河，大家想象你 busking 係攞住其他樂器嘅時候，你就攞二胡啦，等等等等啦咁。咁到你去選擇音樂嘅過程裏面咧，電影配樂係好早已經進入你嘅選擇，定還是我真係讀完個學士去讀碩士嘅時候先諗，我要專攻呢一樣嘢？那個破格時刻又是幾時出現？ 讀完學士之後，嗯，嗰陣時一定會諗嘅。每一個畢業生差唔多嗰陣時都會諗，究竟一畢業就失業咧，定係會想讀上去啊？定係會點出嚟做嘢嗰啲？突然間就諗，其實我細細個諗小學、中學嗰陣時，其實有一個風格係好中意嘅，就係電影音樂啦。 嗯， 嗰啲電影音樂咧，係嗰陣時啱係上 Star Wars 啊、Harry Potter 啊、Jurassic Park 啊，有個特性就係個電影音樂係好聲力場。你唔會將同一個音樂 link with 其他戲嘅、 哦、 ，Harry Potter 就係 Harry Potter。咁跟住你聽個音樂咧，就會入翻個電影世界。嗰陣時就諗，咁、哦、我自己可唔可以做咧？ 我哋個年代就係大白鯊嘅 Power Chord。係 啦 係 啦， 一起就知啦咁樣。 係你哋個年代。咁所以就諗，如果自己做嘅話，咁我下一步係點樣？咁、 嗯、 就睇曬全球，我覺得有四間係比較上出名有呢個 course 嘅，就係、是、咁、嗯、其咁最尾就揀咗皇家音樂學院。即係都係喺翻英國讀，咁啊真係又收咗喎，咁好開心，就讀咗兩年啦。 嗯， 咁啊最尾仲喺最尾嗰半年仲去咗唔同地方去 exchange 添。 去咗京都係咪？ 去咗京都喎。 係學咩嗰次去？ 嗰陣時都係去學音樂，但我自己喺出邊 take course take 呢個尺八啊 ，shakuhachi 喎。 係。 係啦。 而家多唔多用翻喺自己嗰個創作裏邊？ 多，但係都係會請人吹，因為我自己吹到 head rush。 同埋點解會？即係你選嘅時候係對日本音樂有興趣啊，定係點樣嘅？ 其實好，我好多即係嗰陣時係好多選擇，可以法國啊、美國啊、德國啊、日本啊，我對咁多個國家嘅音樂都好有興趣。 嗯， 嗰陣時，但係最尾選擇係因為嗰度個地方好食， 食物最有興趣。所以將 你要喺個地方生活半年，你每一日。都要喺嗰度生活嘅，咁好重要嗰樣嘢。 啊，但唔緊要，你喺英國讀咗好多年啊嘛。 嚇， 你去其他所有地方應該都覺得好食噶啦。 應該都係覺得好食，train up 咗。 但係想傾翻呢個配樂，因為剛才我哋第二節到都係有少少掂到嗰樣嘢嘅，就係即係配樂誒，儘管係好似中文翻譯先變咗一個配字咧、嗯，但我其實有陣時又中意呢個配字嘅，因為咧佢令我諗起法國嘅哲學家叫德希特啦，咁佢講就係話supplement。即係嗱，呢個字就好似係補充劑或者補充物啦。但你諗下，每日咧，我哋嗰兜維他命啊，嗰啲唔同嘅叫 supplement 啦、 嗯。 其實佢係補充劑，但係佢係最重要嘅嘢。 嗯， 即係佢好似係主食以外嘅東西。咁主食就叫主食啦。 嗯， 以外嗰啲就叫以外啦。但係以外又係最重要。我覺得呢一個理解咧，對於理解電影配樂。其實都是緊要的，因為你剛才講就是話視覺上係嘛有不同的畫面，但係其實我哋冇思考到嘅就是其實音樂是可以產生一個蒙太奇的效果，去將某種情緒或者我哋叫 statement 係講到出嚟。呢、這、一個掌握在你讀電影音樂的時候，是不是都是一個幾重要的概念呢？其實 是的，佢哋即係我一入學嗰陣時候，個老師都係問翻頭先你問嘅問題，就係、是。乜嘢係對你嚟講？乜嘢係電影配樂？ 嗯， 你覺得電影配樂最表面個功用，大家都一定知啦，就配上畫面啊，點樣去放大某啲情緒？除咗呢樣嘢咧，佢係咪一個自成嘅一個藝術咧？如果佢係嘅話，咁佢其實佢表達緊係乜嘢？因為其實佢係 link with 套電影，咁套電影都講緊嗰樣嘢出嚟嘅喎。咁你究竟係講緊啲乜咧？咁同埋當我有一個個人嘅特色音樂特色嗰陣時候，我擺幾多個人音樂特色去嗰套電影咧？咁其實呢樣嘢真係會做做下先知道，因為其實好耐仔休息 supplement 係一個輔助性嘅食物嘅藥物，咁但係有時候佢係可能係好重要嘅。咁喺度套電影裏面最好睇嘅位就係、是 嗯、 有時係個聲音或者畫面做主，有時候可能係音樂做主，即係譬如破地獄去到最尾我諗頭半段我做白日之下同埋破地獄都鍾意一樣嘢叫做留白。 嗯， 只是無聲勝有聲，有時我唔講出嚟嗰、那個係寧靜，你可能會更加覺得慘。但去到個電影比較中後期嗰陣時候，你真係想帶觀眾入返個電影世界，破地獄最尾嗰幕係連聲效 對白全部冇。阿維斯亞佢喺度轉緊為佢老豆去做破地獄嗰個儀式嗰陣時，仲要慢鏡火光藝術，嗰度全部都音樂推嘅，一定係音樂推噶啦。我變咗好似演奏會咁樣噶。咁嗰陣時就係個電影好睇之處，就有時呢個做主，有時呢個做主咁樣。 嗯，同埋嗰度都係有個儀式去幫你去解釋嗰個咁前啊。即係個音樂去到咁前，因為佢個儀式本身都係一個好音樂帶動嘅。 冇錯，佢因為佢除咗儀式之外，你畫面上見到佢做緊儀式，但係其實佢喺度電影差唔多最後，佢講緊嗰個情緒好複雜，同埋好多種。係觀眾會諗好多其他嘢，究竟佢係咪真係釋懷咗咧？佢同佢爸爸嘅關係，其實佢真係愛啊，定係乜嘢？好多嘢諗緊。 不過呢個留白嘅平衡都係好，真係好難拿捏，因為有陣時候有啲樂器咧。佢好鬼死養眼嘅，鎖立係好養眼嘅。你點樣收埋佢咧？佢都去到好前嘅， 即係佢收埋㗎。 係咯， 有時你就要知道擺佢邊度，佢 suppose 要放光嘅，就有佢放光啦。咁你收埋佢，反而你不如唔好用呢個樂器啊嘛。咁鎖立其實係我哋配樂界，我諗都幾驚用嘅樂器，因為好唔穩定，同埋本身個聲比較嘈啦，比較尖鋭啦。咁所以點樣去 mix 喺其他音樂裏面亦都達到一個融和嘅效果，係真係試咗好耐先得。 嗯，我就一於好有興趣問咧，白之下，聽你一定記得就係、是、最後嗰幕， 嗯， 即係個老人院就唔能夠營運啦。咁跟住就好多老人家，亦都好多人嘈啊女主角，即係點解會令到我咁樣啊？咁跟住其實嗰一幕落雨啦。跟住慢慢影啊，跟阿偉即係個感受啦，咁跟住就離去啦，類似。咁我唔記得曬嗰個音樂，但係我記得嗰時都好靜嘅喎，那個音樂。我唔知係咪你自己，如果而家你諗翻嗰個配樂，你係會點樣設計呢個咁樣嘅配樂嘅？ 嗰陣時嗰幕係咁樣嘅，就係、是、余香凝個角色嘅記者咧，就 expose 咗原來老人院裏邊啲咁差嘅環境，同埋個院長咁。咁衰啦，係啦，咁惡劣啦。咁跟住佢行過嗰條嗰、那個街度嗰陣時候，就見到所有啲長者都落曬嚟，因為其實嗰個老人院已經俾人封咗啦。咁反而啲長者唔係多謝佢，鬧佢做乜搞呢搞到搞到我哋冇得住啊！你唔咁樣講，其實我啲慣咗係咁噶啦，係慣咗裸體俾人啡水沖涼噶啦，其實冇問題噶。咁其實觀眾亦都會諗好多嘢啊！其實我做咗件啱嘅事，但係俾人鬧，應唔應該做啊？我覺得正義嗰件事係咪正義？即係有啲咁嘅反思，當然係令到套電影係非常之好睇同埋立體啦。咁但係到最尾呢個好大體嘅感受，漸漸縮細去到佢同埋阿姜大偉個私人關係嗰度。個姜大偉突然間傻傻下，突然間就好正經，就覺得話：你覺得正義嗰事，你就去做啦。就將頂帽俾咗余香凝，咁呢個係好象徵式嘅。咁喺嗰一刻咧，我音樂唔嘈啦，係咪？我音樂唔靜啦，就真係推啦。嗰陣時個 main melody 咧先入，前面係谷咗好耐好耐，一路係好似佢個眼淚咁樣咯。佢想喊，唔喊得，我音樂我想出個 melody， 唔出得，跟住去到太冇噶，哇崩潰啦，喊曬啦。我音樂就哒哒哒 哒。我喺度諗咧，其實你當其時嘅思考，其實係創作緊一個感覺出嚟啦。因為佢畫面出嚟嘅時候咧，可能可以有唔同嘅有啲嘅解讀噶嘛，係咪？有啲人會覺得好慘，有冇搞錯？好不忿咁樣噶嘛。當然導演會有一個角度去俾咗啲指少少嘅 briefing 啦，咁樣。但其實你頭先係諗緊我，因為我好想知道你可以是之前一些音樂是愁啦，有些不忿嚟到令到大家，你剛才說噏住啦，但你其實可以是谷緊大家上去，跟住先到 Jungle 噶嘛。其實呢個決定咧，我喺度咁諗啊，我導演其實未必知道咩音樂是點樣谷到，佢純粹佢自己感覺。其實你是自己創作緊，同埋你是解讀緊套戲而去做呢件事。 每個人用自己嗰個可能經歷又好，自己 emotion。解讀緊好戲，所以我相信電影配樂其實唔係淨係一個功能性嘅嘅職責，係一個藝術上都好重要嗰樣嘢。 好多感覺你都可以選擇。咁當然佢俾人鬧緊嗰陣時，我可以好憤怒嘅音樂，或者其實好慘嘅音樂。我入魚香營嘅感覺其實就係慘音樂咯，我俾人鬧緊，谷住。咁但係鬧緊慘都可以谷住地慘，定係哇我真係好慘啊，就推咁。係好多選擇你可以做，而呢個選擇就係我覺得電影配樂最好玩嘅地方。仲有一幕係我覺得幾慘下，就係、是、院長強姦緊弱智女童嗰、那個嗰幕，好慘啦！但嗰下我反而抽離咗，我用咗一個法國印象派嘅一啲古典音樂，個鋼琴好輕好靜 ，boom boom， 好冷漠嘅，成件事好冷漠咁樣去望翻住成件事發生咁樣。嗰、那個嗰、那個位置我係即係音樂上我係最中意嗰幕，因為嗰個情緒上我真係 feel 到我每次睇我都覺得好心悒，我會知道嗰個女仔嘅無助，好信嗰個院長，但係點解你會做呢樣嘢俾我咁樣？ 所以嗰個就係你去理解嗰個場面嘅情緒本身係嘛？咁然後我就想追問一個好似聽落去幾矛盾嘅問題，就係、是、你作為一個做電影音樂嘅人，你想唔想觀眾睇緊嘅過程裏面留意到你嘅配樂嘅咧？ 我想观众在第二次看到电影的时候来 因为都真的即是因为我们整件事听下去都明白你的初衷就是希望令到整个电影的效果达至到一个情绪。但有时候当那个音乐是、值得大家留意或者甚至可能有人是为了你的配乐而入去的时候呢个耳仔可能会放多了落去那里。其实那个也都是要估計或者預算的一個設計， 呢樣要小心，好即係你會好容易放一個人主入去。 係， 我會有啲私心，喂，我依度我係想推下自己音樂，咁就會 overscore 咗。其實音樂你個本意就係、是、其實你睇緊套電影，你唔知佢喺度，唔知嘅音樂喺度，但我攞走咗個音樂咧，你一定知佢唔喺度。係啦，咁所以其實你攞住個本意嘅話，你結合咗個作品，一個係 teamwork 嚟噶嘛。你要成件事好嘅話，其實是一個 teamwork 嚟。咁盡量會將自己嘅私心降低。 我問一個小難度咁但係快嘅問題咁樣咧。頭先你話好中意吧之後嗰幕咧，其實如果導演話我唔要，我要慘情啲。雖然我知道阿 Lawrence 唔係咁諗嘅，我要慘情啲嗰樣嘢，你會點樣處理？定係咁算咯？導演係最大，我跟佢啊。定係你會點樣？ 我一開始一定唔會噶。我一開始一定是會 suggest 曬我自己覺得最好的，亦都會同佢傾，亦都會說服。咁當然最終的決定權喺佢對，但係而家現今新 generation 嘅導演亦都唔會咁強勢話，我係導演，我話點樣，佢都會聽。聽完佢真係有個決定，咁我會尊重，我就會全力做翻佢決定 嘅。今次咧同阿主人編傾偈咧，我估佢整集嘅內容咧都可以啟發到想破格嘅你。Thank you.